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的话题要从前几天的一堂公开课开始说起。这堂课的上课地点是在北京人艺的剧场里，但是这堂课的内容却不是和话剧有关的，而是和京剧有关。这堂课的名字叫做娱乐京剧课，听课的学生既包括了1000多名普通观众，也包括了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蓝天野和著名演员濮存昕。而讲课的人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角，青年京剧演员王佩瑜。最近几年，王佩瑜除了京剧演出之外，还一直致力于京剧艺术的普及和传播，通过《朗读者》《跨界歌王》等综艺节目的影响力，推进了京剧在大众中的认知度。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呢？我们就从这位喜欢跨界的京剧演员王佩瑜开始聊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作为一位既传统又时尚的跨界京剧传承人，王佩瑜可以说是粉丝众多。娱乐京剧课的消息一发布，首都剧场1000多张门票就被迅速抢光了。王佩瑜也早就积累了不少授课经验，他不是粉墨，也不需要乐队，而是以最简单的方式站上了人艺名角们平时表演话剧的舞台。我们平时经常会听到，比如说听不懂京剧啊，京剧太慢了，或者是老年人才会看京剧等等此类的误解，而王佩瑜的公开课就是针对这些误解来为大家普及京剧的历史，京剧的基本知识，从念白到唱腔，从甩发功、染口功到水袖功，王佩瑜是一边讲一边示范，前一秒钟还是空城计中悠闲的诸葛亮，下一秒就变成了乌盆计里冤情满满的刘世昌。娱乐京剧课这个名字既包括了王佩瑜名字里的娱字，又谐音娱乐，这堂课也确实很是娱乐轻松。王佩瑜经常化身段子手，用风趣时尚的语言来介绍京剧，比如说用 CP 来形容梅兰芳等京剧大家和搭档之间的合作关系，比如说在介绍京剧的湖广音、中州韵以及余淑妍著名的三级韵的时候，他会用双十一女生要买买买，男生要答复好好好来示范，还带领大家一起大声念买买买、好好好，感受京剧韵白高低错落的美感。不仅如此，王佩瑜还邀请了北京人艺的演员上台，跟他学习京剧的手眼身法步。大家都知道话剧演员们的台词功夫那是相当了得，但王佩瑜却专门点名北京人艺的年轻演员们上台，让他们先用话剧腔来朗诵戏曲的唱词，然后他自己再用百转千回的京剧唱腔来碾压他们，也让大家形象地感受到了京剧艺术的博大精深。刚刚度过91岁生日的老艺术家蓝天野也在台下兴致勃勃地聆听了这场讲座，他还登上舞台热切地表达了自己对京剧的喜爱。蓝天野先生还代表不少观众向王佩瑜提出了疑问，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学老生呢？你学老生学校同意吗？女孩子演老生有什么优势呢？ 正是通过蓝天野老师的提问，很多观众才知道，原来以前京剧专业院校并不录取男旦、女老生。而王佩瑜是因为怀着对京剧的极大热忱，给当时的上海文化局领导写信，又凭借着出色的才华才被破格录取的。他也由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专业院校培养出来的女老生。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欣赏一小段王佩瑜在《空城计》里的唱段，也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位女老生的成长经历。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王佩瑜在《空城计》中的一个唱段，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王佩瑜外形瘦弱，但嗓音却很是高亢清亮，富有穿透力和感染力。王佩瑜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女老生，可不是老女生。他1978年生于苏州，父亲从医，母亲曾经做过幼儿园的园长。因为母亲从事教育行业，非常用心地去培养孩子的艺术特长，王佩瑜从小就被送去各种文艺训练班学习。王佩瑜4岁就登台在幼儿园的联欢会上表演朗诵，8岁学柳琴，后来又改练琵琶，很快就掌握了不少名曲。9岁的时候，他在苏州市的评弹比赛中拿了1等奖，而他的技巧都是课余时间对着磁带自学而来的，只花了2个月。10岁的时候，王佩瑜开始学通俗歌曲，还拿了一个全国通俗歌曲比赛的金牌。据他后来回忆，当年曾经还有一家台湾的唱片公司要包装他，送他去海外发展。谁也没想到，这个清丽可爱的小女孩将来会挂上染口，扮演起了须眉男子，成了著名的女老生于老板。王佩瑜的舅舅是一位京剧票友，他知道外甥女儿多才多艺，而且一点就透，就带着她学唱起了京剧。那个时候王佩瑜唱的还是老旦，学了2个月之后，他去参加苏州的京剧票友大赛，一下子就拔得头筹。再后来又在江苏省的比赛中拿到了名次，这之后王佩瑜就常被电视台、电台邀请去录音，而上海的余派京剧研究家范时仁先生就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他。范先生说，我是研究余派的，你如果一直唱老旦，就算唱成李多奎也不能挂头牌，想不想改唱老生啊？王佩瑜从此入了老生行。王佩瑜师从范时仁、王思吉、朱炳谦等名师，开始学起了老生戏，以余派唱腔作为根基，兼采众家之长。他本来就天资过人，又有高手点拨，再加上勤学苦练，成功之路看上去是畅通无阻。1993年的11月，著名演员程之先生在上海的兰心大剧院张罗了一次京剧专场。这场演出可以说是声势浩大，邀请了梅兰芳先生的传人梅葆玥、梅葆玖姐弟公演。梅葆玥出演的是余派的代表作《文昭关》，现场票也是一售而空。而正当观众翘首以盼的时候，梅葆玥却突然病倒了，没法登台演出。正好王佩瑜在不久之前就在程之先生面前表演过《文昭关》这出戏，程先生也对王佩瑜的表现赞赏不已。救场如救火， 程之先生就和其他人一商量，干脆就由王佩瑜代替梅宝月上场演出。就这样，一个15岁的戏校学生居然有了一个和一众名家同台演出的机会。文昭关是王佩瑜跟着王思吉老师学的第一出戏，可以说一招一式都已经深入骨髓了。果然登台之后，他的表演一下子就博得了满堂喝彩。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先生就赞叹道，这不就是当年的孟小冬吗？梅葆玖先生还把表演录音和王佩瑜的照片寄给了北京的圈中好友，四处说上海出了个余派小老生，名叫王佩瑜。王佩瑜可以说是典型的年少成名，20几岁就做到了上海京剧院一团的副团长。不过他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顶着压力去创新京剧表演的形式和推广工作。大概在1993年刚进入上海戏校不久，王佩瑜和同学们常有演出，那个时候他就发现台下赶来听戏的大多数都是老人，如果这批老人离去之后，将来京剧的观众在哪儿呢？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王佩瑜先是尝试去学校进行演讲，开讲之前他花了5-6天的时间准备讲义，又反反复复对镜排练，可是台下的学生有的刚到现场就埋头睡觉，还有些学生明显就是被学校强迫赶来充数的。碰上这样不买账的听众，王佩瑜最开始有些紧张，但他的舞台经验实在是太丰富了。王佩瑜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一会儿就把学生们逗得一阵阵大笑，很快学生就开始接受了王佩瑜的京剧推广。后来王佩瑜又开通了博客论坛，经常跟网友互动，这些年综艺节目越办越火，直播视频网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王佩瑜就马上又把这些新手段变成了为京剧开路的新工具。王佩瑜曾经说过这么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我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大家京剧的美好在哪。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是从王佩瑜的娱乐京剧课开始聊起的。在王佩瑜身上有很多雅称，比如说于老板，比如说当今昆声第一人，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就是梨园小东皇了。毕竟在20多年前，谭元寿先生第一次看到王佩瑜的演出，就说出了这不就是当年的孟小冬吗这样的美誉。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传统，乾为天，坤为地，就有了乾淡坤生的说法，指的是京剧舞台上阴阳男女的对换，男扮女装唱旦角叫做乾旦，梅兰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座高峰，而女扮男装唱生角叫做坤生。民国时代坤生中最负盛名的京剧演员就是孟小冬先生。因为早期女性不能登台唱戏，京剧发展出了独特的男旦艺术，而女扮男装的演出是出现在光绪年间。当时在北京和上海出现了全部由女性组成的戏班，被称为毛儿戏，这个称呼其实有些歧视女性的意味，也始终没能登上大雅之堂。直到孟小冬横空出世，才把老生唱得连男人也要俯首认输。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就来简单聊聊东皇孟小冬的往事。关于孟小冬的身世有好几个版本，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孟小冬生于上海，出身于一个寒微的梨园世家。孟小冬7岁开始学戏，1916年9岁的孟小冬在上海首次登台演出，唱的是唐会戏《乌盆记》。他少年老成，把老生唱腔表演得有模有样。 1919年，12岁的孟小冬跟随王家毛儿戏班到无锡演出，先后演了4个月，连演130场，小小年纪就成了戏班的主角。1925年，18岁的孟小冬和武生白玉坤搭班北上，在北京登上了更大的舞台。孟小冬刚到北京的时候，女演员的地位还很低，但她获得了向各路名家学艺的机会，渐渐地唱出了一些名气。1925年的8月，北京取消了男女不同台的限制，孟小冬参加了北京第一舞台的盛大义演，和裘桂仙合演了一出《上天台》。而那天演出的大咒是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也就在那一天的后台，孟小冬和梅兰芳第一次相遇了。之后的故事，大家如果看过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应该就不陌生了。后来孟小冬和梅兰芳在舞台上一起演出了《游龙戏凤》，孟小冬扮的是风流倜傥的正德皇帝，调戏梅兰芳扮演的村姑李凤姐。戏是假的，但这情却是真的。1927年的春天，不满20岁的孟小冬不顾满城风雨，嫁给了33岁的梅兰芳。没想到他们结婚当年就出了一件大事。这段往事在电影《梅兰芳》里也有过记录。有个名叫李志刚的大学生去找梅兰芳，没找到，却枪杀了梅兰芳的一位朋友。这件事也流传了若干个版本。有说李志刚是孟小冬的粉丝的，也有说他是为了绑架梅兰芳而去的，图的是财。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总之这段血案彻底打断了梅兰芳和孟小冬平静的生活。从那儿之后，孟小冬心灰意冷，终究是和梅兰芳离了婚。离婚后的孟小冬重新登台演出，1938年他在北京拜余叔岩为师，成为了京剧余派创始人余叔岩晚年唯一承认的女弟子。再后来，孟小冬嫁给了杜月笙，移居香港。而在杜月笙病逝之后，孟小冬晚年又移居台湾，偶尔教教学生，直到1977年因病去世。据说主持人蔡康永童年时候曾经跟随父亲在餐厅里偶遇了孟小冬，后来蔡康永也写了这篇文章，记录了那段回忆。他说，我再转头看看老太太，想看出点东皇派头，但只记得望去一片影影绰绰灰扑扑的，实在看不出东皇的架势。我是小孩，那个时候还不懂得，无论你是哪界的帝哪界的皇，一被岁月搓洗，都只能渐渐化为灰扑扑的影子。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咱们聊到了东皇孟小冬的往事。1947年，在杜月笙的60寿宴上，各路京剧演员齐集上海演出。孟小冬演的剧目是一出《搜孤救孤》。当时有不少像马连良先生这样的名角前来观摩，整个上海也是全城轰动。收音机里的演出实况传来传去。后来孟小冬离开内地，再也没有登上过舞台。而那场《搜孤救孤》就此成为了他的绝唱。咱们再说回王佩瑜，王佩瑜也唱过《搜孤救孤》这出戏，那个时候他还不到20岁。一曲唱罢，一位先生带着夫人前来约王佩瑜吃饭。席间这位先生就说道，你出场的时候我们感觉是老师回来了。老师说的就是孟小冬，而这位先生叫做蔡国恒，正是孟小冬晚年在香港的私塾弟子。 因为有了这些京剧大腕的点评，也让王佩瑜、小东皇的名声越传越开。孟小冬一直是王佩瑜十分敬仰的前辈，在电影《梅兰芳》里，王佩瑜就和梅葆玖老师一起分别为章子怡扮演的孟小冬和黎明扮演的梅兰芳进行了配唱。不过以前的王佩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想做孟小冬第二，想做王佩瑜第一。后来他却改变了想法，因为做自己的某某第一并不难，而孟小冬是高山仰止的大高人，能被称为他的后继之人已经是莫大的荣耀了。曾经有人问王佩瑜，在你心中孟小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王佩瑜说，孟小冬特别执着于京剧艺术，是个有理想的人。但是其实现在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孟小冬的艺术，甚至一些京剧界的人，包括唱老生的人，很多也都不了解他。电影《梅兰芳》中对孟小冬的表现也只是在情感上有一些，但很少有人读懂了孟小冬的艺术，世人对他是有曲解的。有不少观众希望能看到王佩瑜在影视作品或者舞台上扮演孟小冬，事实上也曾经有一些这样的演出提议摆在王佩瑜面前，不过王佩瑜却说他没有考虑好怎么去表现孟小冬，所以对于这样的提议他都没有答应。而且如果他要演孟小冬的话，谁又能来演梅兰芳呢？如今王佩瑜的微博粉丝已经超过了100万，是名副其实的网络红人了。他每次发布演出信息，都有不少网友留言伸长了脖子盼着他来。用王佩瑜的话来说，尽管有不少网友是冲着他个人来的，但这些个粉丝当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转化成了真正的京剧戏迷，才是他的成功。今天关于王佩瑜，关于他的京剧创新和推广，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的自然就不是歌曲了，而是王佩瑜写给京剧传承人们的一封家书，深情款款地表达着他对国粹艺术的崇敬之心。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写一封家书，致最爱的你。曾几何时，我也对京剧感到陌生，且一无所知。而踏入这道门的那一刻，毫不夸张地说，我仿佛重生一般，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翻至崭新的篇章。于是跑圆场、压腿、拿顶、吊嗓，一来二去就过了如此漫长的26年。相较于其他人，我算是京剧行业中的一枚幸运儿，一路走来收获了无数难以忘却的珍贵回忆，足够温暖一生。犹记得当年参加戏校的入学考试，层层都顺利通过，最后却发现榜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所幸遇到几位令我有生之年受益匪浅的老师，尤其是我的恩师王思吉。他向校领导极力举荐我，几番周旋之下，终于争取到破格录取的结果。而我仅仅凭着对京剧艺术的热爱，便赌上了自己的未来。自此恩师就成了我的引路人，为我的京剧生涯保驾护航。那年苦苦学习了一个学期文昭关，终于等到在文化广场的彩排，做梦都幻想着自己扮上老生英姿飒爽的模样。谁知道那天我才发现，戴上髯口虽然好看，但是髯口可是公用的，日积月累的腐臭熏得我差点忘词儿。恩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想要不戴公用髯口，